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晌午时分要吃饭，还有读报见天儿谈，生活不免有麻烦，当然更多是温暖。这个记得上个星期，时间距此不远，家里有老人的可以回去问一问。那位说别问了，不单是老人，对，年轻人也听。哎，所以说呢，这一上来两件事情交代一下。一个，拿起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这个能通过手机直接听匣子，还可以周一到周五期间，哎，听听上头有话里话外的聊天室，那开张营业，大伙都来捧场，共同参与，这是一档子事儿。那么二一个呢，就说呀，上周呢说到这个事情，说有些个地方外地啊，个别地区出现对未接种新冠疫苗群体有限制的这个通知。这个事情呢，国家卫健委回应了。回应这个有些地方规定的，当然他那个话里话外的没说的太直接，但其实就是那个意思。不接种新冠疫苗不能出行，国家卫健委做出回应，说这个新冠疫苗接种，您记住，这是国家的啊，这是国家通知来了啊。新冠疫苗接种遵循知情、同意、自愿的基本原则。对于有些地方，这个限制通知，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已经关注并及时予以指导和规范。重点在这儿呢。对于使用强制手段接种新冠疫苗的现象，国家卫健委一直给予重视。这早就说过，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4月份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了，个别地方在疫苗接种工作中出现的简单化一刀切的情况，必须坚决予以纠正。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给您念的，为什么呢？怕大伙儿听不明白呀，听不真着啊。这是国家啊正式通知，就摆在这儿呢。本来这个新闻啊已经有几天了，我要没记错的话是周末的时候传达的，但是我认为呢晚了几天不要紧，重要的是得让您知道这个健康啊还是大事儿，那是不单是防疫啊，吃早点一样啊，这早饭是少不了的啊。您就看立新这11:01给您播出这个读报节目，早饭要是不吃的瓷实点儿，真没这底气。哎嘿， 更何况呢，嚯，上班路上，这就是啊，哎，这个没吃早饭的出现这个现象，而且这还不是一个俩，不是个别的，这头几天南京地铁站里头3个小时时间之内，就这一个地铁站里头躺下4个。哎呀啊，但不是，我说这个躺下呢是相对的啊，可能是蹲下，可能是坐下啊，那个没那么大的这个啊，这个摔倒的这个幅度，也不是哭腾，更不是哭叉，可能就是坐地上了啊。但是这个这把站台工作人员吓一跳，哟，怎么了这是？这一打听，怎么回事啊？嗨，都是因为赶着上班没吃早饭，低血糖了。哎呀，有的那个还说呢，本来身体挺好的啊，这个不吃吧，怎么着能盯下来呀？这个千万别大意。哎，越是赶到这个天热，包括这个出去赶公交坐地铁，人也多，心里也急，着急上班得打卡呀，是不是？打卡然后还得啊，这个联系客户啊，想着想着，你看看，本来可能要说啊，早晨起来要是在家里头不至于，但是也不建议，最好也是什么情况下都吃早饭，这是个好习惯。哎，这哟，你看，哎，看他们那个老北京的早饭那又怎么那么瓷实，那必须的，甭老北京，老上海，老广州，老天津，老西安，早饭都瓷实。老武汉，武汉人吃早饭更瓷实，那是啊，热干面啊，什么豆皮呀之类的，荤的素的都有。对呀，他为的是什么呢？不是就是为了这一天呢能盯得住吗？而且尤其是上班族，因为什么？你这个早晨吃他这个吃的这个啊饱一点，没准你中午要是来不及，可能就是要简单点了。哎，对，这个啊，你安全是大事儿啊，是不是啊？好，一宿刺起儿。哦，又是这个没吃早饭，什么没吃早饭呢？事情巧了，也是发生在南京。今儿有南京专版，嗨，这不是赶寸了吗？头几天就是一宿的功夫，南京市区之内一夜之间4起火警都跟这个电动车有关。记得我说过，人消防说的，电动车从这个着火到整个这火烧起来，这车呀就烧剩一副骨架子，100秒，真不是夸张，它就这么快。哎，南京市区头几天一夜之间发生4起电动车火灾事故，其中有2起就是居民图方便把这电瓶带上楼充电引发的。这您记住，不只是啊电动车不能上高楼了，国家有规定了啊，那个楼层低点，哎，这咱就别矫情了，就别上楼了。哎，对了，当然这个呢，我说啊，小区里头物业什么之类的也要做一些配套的服务。有些个人电动车上楼不是没原因的，他楼底下乱，这儿那儿都停着车，又是这个机动车呀，3轮4轮车呀，哎，不是不让了吗？给过渡期了，早上起来还得送孙子呢。哦，对对对，哎，你哎呦呵，好，又自行车什么各种的吧，都查一块儿了。再一个呢，他这电池啊值钱啊，这个开这骑过电动车的人都知道，这整个这车说实话，把这电池摘了，就剩下那么个外面的架子，不值多少钱，电池值钱。所以有时候我看那楼底下我们同事上班啊，这头些年啊，现在也没有了啊，他们都注意了。对，头些年把电动车骑过来， 停在楼底下那车棚子里头，把这个电池摘了，提上楼。当然，他们提上楼并不充电，提上楼就是为了安全。啊，说那个怕人给拎走了，因为那个电池啊，好像是能拆卸的，那必须的。结果这个，但是这个咱说啊，您提上楼充电，这个也不安全。哎，所以你就说嘛，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车，或者是在这些个关键部位为电动车充电，包括在家里。啊，这个咱就说啊，这个电动车充电可跟那手机充电、什么播放器充电、电脑充电，那可不一样。尤其这电池着的，要我说也是这电池，别处着不了。咱就说，你看到了星期一头一天上班，必须得强调这安全，老说这个。那是啊，出去玩，赶到夏天，哎，这个带着孩子或者跟家人一块儿啊，这个天热嘛，去休假，这个一般来说啊，尤其到暑假，这很正常，很常见。这头几天我在路上走，在我后头一对夫妻，俩人还为这个还聊呢，啊，咱们这个夏天去哪儿啊？哎，咱们要不然去那哪儿吧？去那个海南。啊，去三亚？不去啊，不去哪儿，去那个什么上海，哎，要不去西安吧，哎，去新疆啊，要不是去青海啊，要不然去东北，要不然咱去山东，去河北啊，去怀来，什么啊，什么康庄子，走沙河啊。我心话说，您二位这儿说画地图呢是吗？哎，就出去玩，嘿，好，想的挺好。据说啊，江苏连云港那儿是那，哎，那是曾经的孙猴之家。别淘气啊，真事儿。他们那当地啊有个景区，风景区就叫花果山，没说错吧？孙猴之家啊，孙猴曾经在那边啊，在那个那一带生活并且工作过。嗨，花果山景区，哎，专门有这么一个酒店，就在景区里头。你看这多方便啊，不单是方便啊，花果山，花果山有什么？花果山有猴，嗨，有花果，对，还有什么？哎，对了，说到这孙猴办公地点，办公地点啊，是吗？哎，就他那地方，水帘洞有没有？有，花果山水帘洞。呵，水帘洞那它有水啊，哗，水帘嘛，跟那门帘啊，门那个门帘子似的，哗，那水就下来了。嘿，人家这个啊，这有一位女士约着朋友花果山玩去，就住他们这个景区里头这个酒店。好家伙，真太，哎呀，来着了这回。这位女房客、女顾客，事后跟这景区他们这个酒店的这个服务人员说了，哎呀，真是名副其实的花果山水帘洞啊。是啊，连酒店房间都他都进水。你等会儿吧。好家伙，呵，半夜睡着着的，突然之间哗呲儿唰，这怎么了？这是啊，怎么这么大动静啊？抬头一看，火喷头故障，这喷头止不住了，唰，这酒店房间瞬间变成水帘洞。哎呀，好嘛，被窝褥子呵全喷湿了。哎呀，得亏这位女同志她是为了防着下雨带了把雨伞，砰，雨伞支起来迅速逃离。是啊，人说哟，你跑什么，多新鲜呐，我有那齐天大圣的那啊，他那点本事吗？回在炮里头，你想家里头没人，哎呀，结果呢，谁成想不知道什么原因着了，可能是跟这温度高有关系，但我认为他们家一定有引火的这个什么什么地方啊，这是外地的事情。嚯，可了不得了。哎呀，这个火呀，深圳啊，小区好好的，突然之间打一户人家这窗户里头，这火苗子出来，哟， 而且家里没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个对门啊，不是他们家单元对门，是那个楼对着楼，他那个楼和楼距离相对近了点啊，那边的邻居发现呀，着了，哎，赶紧出来，着火了，一看那屋啊没人，哟，这还麻烦，赶紧啊先打这个119报火警，另外呢怕消防车过来，这个不赶趟了，火苗都窜出窗户了，你想这几位邻居大哥啊，好几个，好几户都是整对着他们这个着火这家窗户，行了，我们先给你来个那个什么吧，啊，我们先给你来个远程狙击，哎，架起三根水管子，家里都有那皮管子，拧的那个水龙头上，水龙头打到最大，啪，这水压一下上来，这水砰就喷出去了。这几位大哥各自家中拿这皮管子对着这个对面这住户这着火这窗户一通滋啊，哎，你瞧，这个把火势控制住了，等消防队赶到，这一收尾，这火灭了。你看看是不是啊，啊，不讲究安全多麻烦多危险啊，哎，就这个江苏盐城当地的110指挥中心接警员，好家伙，吓坏了，怎么呢？他那上班期间接着一报警电话，半天了，对方没说清楚，对方没说话，说了好多呀，说了一大套啊，好家伙，山南地北的，哎呦，我跟你说呀，警察同志，我跟你说，说了半天，这接警这位一句都没听明白，怎么回事？您别着急，您慢慢说，我这是慢下来，我这个速度特别慢，我跟你说，您这不慢了，这速度好，这干嘛呢？这是打机关枪呢？慢下来，慢下来，怎么回事？我跟你说，这不是我这孩子，我这玩意儿什么？他吃这玩意儿，吃了之后，吃什么噎成这样？谁知道我吃什么东西了？不是，您是哪位？我是孩子他妈呀！我跟你说，那您这咳嗽是您也吃了没有？我是急的，我这啊，明白了，说半天终于明白了。这是一位母亲，年轻妈妈，小孩小，在家里头是淘气，是怎么回事？拿个什么东西不知道啊？是拿个花生豆啊，还是拿个什么什么啊？这个什么杏仁啊？反正是属于是，我理解啊，应该是硬的坚果之类的。啊，弄不好就是一核桃皮，嗨，瓜子仁儿，不是瓜子皮儿啊，你甭管什么东西，小孩小啊，这一口气没上来，本儿正好卡的这个嗓子眼儿，小孩他也不懂这个，越着急越要喘气，越喘不上来，眼瞅这孩子这脸就发紫，这眼睛眼珠往上直翻，哟，把当妈的吓坏了。打电话，这也是，你要说急中生智也行，你要说他急晕了也对，打110报警，这接警的这个一听，这位警啊，这民警一听，你说这个大老远的，这孩子，这个他这个很紧急啊，你找警察是得是应该找警察，可是你这个你身边你不是你在身边呢。正这功夫，突然之间灵机一动，行了，我呀远程指导你，你先平静一下，我教给你怎么救这孩子，海姆立克救治法，紧急急救。哎呀，我跟你说，我这报警，我留着让你们过来，我们过来来不及了，最快这几分钟，孩子绷得住吗？我可说呢，哎呀，行，你冷静一点了，你冷静一点，你听我的，就教他。怎么打后头抱住这小孩啊，把他这个胳膊呀搂住了，然后呢就摁他这腹部啊，当然这个我这么学也不是很专业，因为我也没让这个什么枣核卡着过，哎，别让枣核卡着就说呀，哎，就是那意思吧，哎，就通过电话指导这位家长，海姆立克急救法本儿。 哎，卡住小孩嗓子眼那东西蹦出来了。哎呀哎呀，我的个天哪啊，什么东西啊，这孩子你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把您孩子给卡住了？是我那结婚戒指。哎呀，好嘛，太吓人了啊，这事咽不下去。是啊，你看看这事闹的，就说嘛，包括这假期带着孩子出去什么，哟啊，这孩子得兴趣班儿啊，这个好多这家长都是嘛，带着孩子去那兴趣班儿，嚯，整个那楼里头啊都是这个兴趣班，各种课啊，这个不是他们那个学习那课啊，兴趣班吗？啊，有这个练这体能的，哎，有这练跆拳道的啊，摔跤，呵，中国式、外国式、古典式啊，呵，横纲，哎，那么点孩子玩相扑，不是，就说呀，哎，拉小提琴、手风琴、画画的，哎，这有没有？现在还兴起来一种教孩子跳舞，就这个啊，说实话，真心不建议。为什么呢？这个舞蹈啊，它分成业余和专业，你要拿那专业那个标准要求啊，非专业人士，甭管是大人是孩子，包括健身也一样，不能拿这专业标准去要求。这本身也不是这种课外学习或者课外这个兴趣的本身的目的。兴起了一种什么呢？教孩子跳拉丁舞。这拉丁舞说实话对胯的要求太高了。嗯，是吧，这个可以称为这个，应该简称啊，简称叫拉胯舞。嗨嗨，别拉胯呀。啊，就是哎，就那个啊，就扭腰舞啊，扭腰，哎，对，这是美国的一城市。嗨，不是，就他这拉丁舞，我在那个网上见过那视频，小孩，哎呦呵，好家伙，他这拉丁舞啊未必就适合孩子，也不是适合每一个孩子，但是你报了班了，老师可不是，那好家伙，来了之后逮着了这练，哎，各种各样的那姿势，又各种表情什么之类的啊，表情管理啊。结果上海这头段时间，九岁的一个，我看那意思应该是个女孩，这个学拉丁舞的很多是这个啊，小女孩家长带着去的，这小女孩练了五年了啊，嘿，这结果成果呀太显著了，是吗？啊，又都上了舞台了没有？上医院了。嗯嗯，半月板，您懂的。哎呀，这听着太疼了，可说呢，半月板撕裂了，就练这个，这能瞬间能撕裂，他五年了，半月板损伤不是一天半天的事情。结果最后你看，你说了吗，这个人医生就说，你要真是让孩子学也得大一点啊，这个要我说啊，这家长有时候不要这个让孩子这个练这练那太盲目了，是不是啊？新闻一口清，云南两地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国家明确了中小学校内不得设置小卖部超市。哎，对，这为什么？大这个家长都明白。哎，对了，北京一位大妈这头两天说过啊，多次妨碍公交运营，被公安机关刑拘。说实话啊，这个我觉得不单是管理各位的表情，嗯，更重要的，您甭管是出于安全还是咱们说幸福生活的这个前提，管理自己的情绪这个很重要。哎，就是反正有些事情包括再往前倒，有那个呵，公交上，哎呀，好家伙，卷着骂人那个啊，卷着骂嘛，北京话卷着骂人。哎，还有的朋友还说，哟，他这个不能代表我们整体形象，没有代表性，告诉您说这都是个案啊，咱也不用脑补这个，你也不用做这种补充性发言啊，跟这没关系，大伙儿都明白。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类的事情呢？我反正我觉得啊，管控个人情绪这个太重要了，也是让您能够好好的 快快乐乐的生活的一个前提条件。虽然说到现在为止都不太明白那位就是那个啊不让公交那个开动那位大妈到底是因为什么，理由就是他觉得公交司机没服他，但是人家说了，人家车上不有那安全员吗？安全员说我可以帮你啊，司机他没工夫，他开车呢，我帮您，我扶您，不行。那要这样的话，那这个就是常说那句话叫零和了啊，而且你这没什么意义啊，是不是啊？我就说啊，您的匣子先别关，读报节目还没完，友好相处才安全，劝君不要碰狗欢。狗这是什么什么暗器？暗器干嘛？这是一种动物啊。这是新京报的一篇文章，说这个现在咱们城市里头绿化呀，包括生态之类的这些个这个措施实行以后啊，城市里头包括边缘渐渐的出现一些个野生动物。狗獾呢，它是一个俗称啊，说这东西啊应该是学名叫河，叫狗獾比较形象啊，又狗又獾，嗨，长得像狗啊，当然它肯定不是狗，哎，对对，甭管是什么，这个这是头段时间在武汉、南京、杭州包括上海都有这个报道，说小区里头啊，居民住户小区里头出现狗獾。但是呢，人家这篇文章就提醒了，这个甭管是城市还是乡村，这个人类居住生活的这个区域跟这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之间，还是应该有一段安全距离的。即使说野生动物出现在咱们身边，当然说明环境好了啊，生态友好了啊，这狗獾来了啊，狗獾来跟大伙打招呼来了，哎嗨。但是您记住啊，这动物它就是动物，这是一个常这个一个人类进化历史的一个基本的生物学常识啊，说哟，这动物跟我们打招呼呢，呵，狗獾啊，拿那小爪跟大伙儿 hello 啊，啊，那个饭 OK 没有？没有啊，没有。就包括我，反正我注意到，倒不是狗獾，咱就是包括北京城里头有些个小区，人家一再建议不要喂养野生的，就是流浪猫、流浪狗。那个它原来确实是家猫家狗家养的宠物，但是它一旦流浪了，首先不主张或者反对这种，就是凭自己兴趣高兴了，呦呵，喜欢的跟什么似的，心肝宝贝儿，呦，这是什么儿子？嗯，您跟他有血缘关系吗？就儿子啊，哎呦，可喜欢了，呵。啊，不喜欢或者什么事，哎呦不行，那个家里都没有这个条件了，怎么办呢？啊，扔了吧。非常不能理解或者说不赞成这种行为，这对动物非常不友好啊，这个既不人道也不猫道也不狗道啊，不好。但是呢，这个如果说这个也是难免的，城市里面确实有大量的这种已经处于野生状态的这些个流浪动物，既然已经是野生动物了，那么就不能够用咱们人类的这个彼此之间的交流交往方式去对待它们。它是动物，这您记住，这是一个生物学的常识，它和人类之间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啊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那它没有啊。所以就在这个问题上，咱们强调保持一定的距离。哎，咱们这小猫天天去喂，那您要那么着的话，那您不如就直接收养得了，要我说。所以就说嘛，野生动物得善待，京剧里面就有啊，是吗？哎，你看京剧里面有野生，有，太有了。 这是京剧表演艺术家裴艳玲先生啊，人家是女士，对，但是咱们出于尊敬啊，过去就是哎，这位道行高，都是先生，嗯，演唱的京剧《闹天宫》，这里头有野生动物，对，刚才还提到他了啊，呵呵，对对对对，这个还除这位之外，有啊，除这闹天宫这位，还有啊，还有仨呢，是啊。咱们聊天是什么，有朋友说呢，就是曾经跟一些人呢有一些个偏见或者歧视的这个言论的人，这个有过争吵。我说啊，你要问我个人，我不建议基于各种理由与人发生争执和冲突，讲道理只能靠媒体社会大家共同的啊正向的宣传和引导来实现，而不是在一块儿咱们就是啊这个呵呦这个啊刀对刀枪对枪啊这个什么啊针尖对麦芒，那个永远吵不出结果来。我不建议采用这种方式，这本身也是极端方式。抓紧时间，这还给各位再说两句新闻。北京青年报言道，本市学生暑期托管服务今日启动。要我说很重要的一点，给学生和老师都足够的休息的时间。这就是暑期托管班最重要的成果。那么另外呢，这个北京日报言道，今明两天仍有雷阵雨天气，您出门得带着伞。不多聊了，感谢各位列位在其位这个老几位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这个新闻天天见天谈，咱们明儿个聊天室接茬。